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跟刚刚过去的寒假有关。说起小的时候，一到放寒假，不少朋友最盼望的事儿是过年的热闹玩乐，最怕的事儿呢就是那一沓厚厚的寒假作业了。除了作业，还有什么生活日记啊，读书笔记啊，看着老师布置的阅读书单也是一阵的头疼。不过在这个寒假，阅读书单这件事上却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居然出现在了国内几所中学的老师推荐书目中，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寒假书单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武侠。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个寒假，重庆一中南开中学85中学的高一学生有点兴奋。原来在老师的寒假推荐书目上出现了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孩子们纷纷高呼，这一次爸爸妈妈再也没有理由拦着我们看武侠小说了。不过看到这份推荐书目，一些70后80后的家长却感到很震惊。哎呀，想当年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们可是把这武侠小说视为禁书啊，我们都是得偷偷摸摸看，一旦被发现，书被没收不说，还得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如今怎么着，世道变了？这还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没想到当年被老师和家长联合打压的武侠小说，现在竟然登上中学的寒假推荐书目，真是令人感慨不已。这件事虽然谈不上惊世骇俗，但是确实有点出乎意料。部分家长呢，先是表示了反对意见，比如有一位家长本身啊，他自己就是语文老师，他就说了，自己更乐意让孩子先看看教育部的推荐书目，然后再涉足其他的课外书。其实在几年前，某地公布一家小学图书馆的图书配备书目，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也赫然在列，当时就在学生家长中引发过一番争议，反对的声音那肯定都是大于支持的。现如今呢，学校推荐学生阅读《天龙八部》同样引发了一些家长的反对，认为充满打打杀杀的江湖恩仇会激发孩子们的暴力倾向，虚幻色彩浓厚的武功招数也可能令孩子痴迷其间，整天琢磨江湖恩怨、侠骨柔情、武功的一招一式，进而会影响了学习。我们呢，其实也很理解这些家长的担忧，不过我觉得吧，这个担忧其实啊，在当下我们看来是不必要的。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他构想了几门绝世武功，勾画了曲折离奇的情节，更在于是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在这个武侠世界里，读者还可以了解历史，感受字里行间传递出来的传统文化。比如这次推荐的书目是《天龙八部》，也有学生家长就认为，虽然说的是江湖事儿，但是书中弘扬人间真善美，歌颂坚韧不拔的爱国精神，对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世界观的塑造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您看啊，给学生推荐武侠小说的这几所学校并不是一件了事，老师们还为此专门设计了导读和闯关答题，引导学生们该怎么读、怎么学、去关注哪些东西，也体现了老师们立德树人创新的教育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看小说就等于在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让中小学生适当阅读一些武侠小说也是必要的文化积累。再说了，武侠小说本来就是通俗小说的一种重要类型，当代学生是有必要接触到、了解到。鲁迅先生也主张过不要对阅读范围做狭隘的限制，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滥。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看看理科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尤其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学生更需要广泛阅读，获取丰富的课外知识，大阅读才会有大收获。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武侠。刚才呢说到孩子们寒假该不该看这个武侠小说这件事，很多家长还在犹豫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忽然想换一种说法，再问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是在读武侠小说原著和让孩子看武侠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这两者之间选择的话，您会让孩子读书还是看电视呢？恐怕这回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读书了。其实呢，回顾70后80后一代的学生时期，每一个寒假和暑假几乎都是在各种古装剧、武侠剧的陪伴下度过的。什么83版射雕、古天乐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还有古龙的楚留香传奇、绝代双骄、梁羽生的白发魔女、萍踪侠影，哎呀，那真是数不胜数，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部作品是根据黄易同名小说改编的《寻秦记》，2001年由古天乐主演，算是进入了21世纪之后难得的一部武侠剧的经典作品，曾被称为是古装第一穿越剧，是不少80后共同的记忆。而今年年初备受期待的翻拍新版电视剧《寻秦记》也是在网络平台上播出了，不过它却在评分网站上创下了 2.4 分的低分记录。要知道古天乐的老版分数可是超过8分的，这个最新的翻拍也被不少评论称之为是开年烂剧之王。不过翻看今年已经立项或者正在筹备的电视剧目录，您就会发现新一波的翻拍武侠剧热潮又开始了。这其中就包括了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古龙的《绝代双骄》、《九月莺飞》、《陆小凤传奇》以及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已经远去的武侠江湖依然是国产剧翻拍的一片热土啊。其实这武侠小说大师辈出、经典频出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曾经风光无限的武侠剧也已经比较凋零了，如今是大女主剧当道，涉案剧走红，武侠剧反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也往往播出后没有太大的反响。那为什么这样了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去不断的翻拍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创新太难，翻拍好挣钱，而且以往的武侠剧都是由当红演员担纲主演，如今的武侠剧已经成了新人锤炼演技的试金石，一水的新人演员省下了制作费，降低了投资风险，不过与此同时也少了不少的味道。回顾近20年来内地翻拍武侠剧的代表作，剧评人唐小仙的直观感受就是武侠味道越来越淡了，经典的意义就是让人们毁掉经典。如今的种种翻拍版本中，言情、玄幻、戏谑的成分喧宾夺主，江湖还是那个江湖， 而古老侠客和他们的传说却早已是面目全非。最让观众受不了的是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武侠偶像剧式的拍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增加情感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于正版的《笑傲江湖》了。这部剧不仅大大增加了霍建华饰演的令狐冲和岳灵珊、任盈盈的感情戏，更是创造了令狐冲和东方不败之间暧昧不清的感情戏。从东方不败和令狐冲第一次见面的惊鸿一瞥，到放下身段为令狐冲舞剑，为救令狐冲全力以赴，都让众多金庸迷直呼辣眼睛。金庸先生年纪大了，您可别再气他了。我们再说说今年这部遭受群嘲的新版《寻秦记》。按说时代变了，它应该在特效技术和理念上有所更新，但它却生生把特效做成了巴啦啦小魔仙的同款，把故事改成了网络流行语的大杂烩。虽然咱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老版《寻秦记》的制作也很粗糙，服化道都充斥着廉价感，但是人家试图复原战国时期历史故事的精彩，并且传递了作者的历史观。新版呢，画面上随处呈现着山寨美学，故事也根本无法让观众带入其中。不过大家也别太悲观了，相比起武侠电视剧的毫无新意，最近几年武侠电影还是佳片频出的，像是《一代宗师》《绣春刀》《师傅》等几部武侠电影，通过对照现实让大侠接上了地气儿，也收获了普通观众和评论界的赞誉。说白了，别光想着圈钱，得对得起武侠大师的文字，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好意思给孩子们看，您说呢？ 别高兴，别以为要自重，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越来越重，下一世别理谁叫高中，命最高。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武侠，刚才既然说到了电视剧《寻秦记》，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就来接着聊聊《寻秦记》的作者作家黄易的故事。黄易原名黄祖强，1952年出生于香港，去年四月因病去世，享年65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武侠小说在港台大陆普遍低迷的时候，黄易却一扫金庸之后无武侠的局面，另辟疆土，开创了玄幻、穿越、异侠风格的武侠流派。从《覆雨翻云》《寻秦记》《大唐双龙传》到《云梦城之谜》，每一部都在当代武侠小说界刮起过一阵皇室飓风。2012年他还在停笔5年后复出，带来了一本玄幻新作《日月当空》，并且是紧跟潮流，先把版权授予了网络。不过没想到这部《日月当空》却成为了他的绝笔，如今人间已不见黄大侠的身影了。我们平时看武侠小说，故事总是从主人公的小时候说起。黄易的少年时代其实和其他同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就是有一个疼爱他的外公，而外公呢恰好是个武侠迷。当时黄易的外公经常租武侠小说看，而黄易也就顺带着读遍了这些小说。黄易从小成绩不好，小学不收他，就在祠堂读书，成绩还是最后一名。上了中学他是有名的差生，换了4所学校，还曾经被勒令退学。那个时候的他整天就沉迷武侠小说，但最终他却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学习中国传统绘画。成名后他大学时的一些轶事也时有传出，比如考社会心理学他平时没上课，考前去图书馆记下名词解释，结果考出了全校最高分。 他沉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学会了吹洞箫、弹古琴、研究易经、河图洛书、八卦、术数。黄奕原以为自己以后要当个画家，但有一天他看了老师画的画之后，突然觉悟，我其实没有才华，永远不可能成为老师那样的艺术家。毕业后他当过英语老师，后来又去了香港艺术馆，十年间一路干到了副馆长。黄奕后来回忆，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可以说是优差，不大忙，有时间，待遇其实也不错。但他心里对武侠小说的热爱却一直没有减少，于是就辞职专门从事写作。那个时代是金庸古龙的时代，金庸1972年写完《鹿鼎记》之后封笔，是武侠小说的一个高峰，让无数作者绝望。当时有人就下了断言，金庸之后无武侠。有所突破的古龙进入了80年代以后也不再创作，更于1985年早逝，而黄奕的稿子那个时候在出版社的稿库里压了很久也没动静。有一天一名编辑发现了黄奕的稿子，觉得不错之下向老板李国威推荐。李国威第二天就约见黄奕，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地说，武侠小说现在没有市场，你要么不写，要么就写科幻小说吧。于是黄奕就开始埋头写作，一个星期之后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幻作品《月魔》。看到稿件之后，李国威第一句话就是，我要以你的科幻小说挑战倪匡。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黄奕相继写出了不少备受关注的科幻作品，但他心底最喜欢的还是写武侠。不过那段科幻的经历却对黄奕日后的作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也因此创作出了玄幻穿越和武侠相结合的新类型。生活中的黄奕一向很低调，很少在观众面前亮相，他隐居在香港的大屿山，和太太一起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看黄奕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感慨，这个人怎么什么都懂啊，天文地理、风水历史、古琴艺术、五行术数、历史科幻、军事谋略，几乎无所不包。而黄奕却笑着说，这是因为他有一个勤劳的太太，包下了所有的生活家务，而他要做的事就是读书、写书、遛狗，还有一项是玩游戏。他是一个爱玩线上游戏的新潮老顽童，几年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在玩一个单机游戏，连续两个星期每天玩十多个小时，终于左手酸痛不堪，被逼鸣金收兵，还说青少年们可千万不要学我呀。黄奕对世界有着许多令人惊异的认知，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在做太空旅行，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在银河系里转，银河系也在宇宙里运行，我们的太空船就叫地球，地球有生态系统让我们生活其中，所以它是最高级的太空船。我们生活在这么奇异的世界里，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尾呢？宇宙有没有尽头呢？它让你想去知道所有的真相。其实现实比任何小说都要荒诞离奇。在小说《封神记》里，黄奕这样写道，人类灭亡 1.2 亿年以后只剩下一个人，他来回顾人类历史，究竟有没有走错路，怎么会灭亡，人类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对武侠新的诠释。骨子里它是武侠小说，但它的舞台是宇宙。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武侠小说聊到了武侠电视剧和作家黄奕，最后一些时间还想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位内地武侠小说家，同时也是武侠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徐浩峰。 前段时间有一部纪录片叫《斜刀柔手》，就是记录了徐浩峰执导的电影《师傅》的幕后拍摄故事。这个徐浩峰是谁呢？这个名字您肯定不能跟金庸、古龙、黄奕这些名字一样熟悉，不过说到他的作品，大家可能就熟了。他是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和武术顾问，是陈凯歌电影《道士下山》的编剧，还创作过许多部武侠小说，并且执导了武侠电影《师傅》《剑士柳白猿》《天涯明月刀》《刀背藏身》等等。同时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一位老师。在徐浩峰导演的武侠电影中，一招一式都有着历史和武学的渊源。纪录片《斜刀柔手》就向观众展示了许多种不同的兵器，比如八斩刀、丹锋剑、子午鸳鸯钺、战身刀、日月乾坤刀等。而《斜刀柔手》就是来自天津的一个门派秘籍，而且徐浩峰在自己执导的每一部作品中都会兼任导演和武术指导两个角色。记得演员成龙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中国电影如果想要走出去，就必须拍外国人拍不了的东西。这种中国独有而外国人只能目瞪口呆的电影就是武侠片。所以从火烧红莲寺到全盛时期的邵氏电影，再到近期的一代宗师叶问，都始终发扬着武侠片的优势。从李小龙到李连杰、成龙，都是作为功夫文化的符号而对外输出。徐浩峰带着他的硬派功夫电影，为武侠片寻找了另一种新的可能，打开了观众对江湖的全新认识。今天我们关于武侠小说和武侠题材的影视作品就跟您先聊到这儿，最后送出一首经典的武侠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个黄沾、徐克、罗大佑的版本。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真是 说，人过四十，天过五，人到中年，人体健康的各种指标都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却比以往增多了。中年的危机开始年轻化，肠胃不适，疲乏体虚，消极倦怠。老炮们，别再逞强了，自我的养护意识要提高，自律的生活习惯要养成。 奶制品是日常生活中啊必不可少的伴随品，从刚出生的婴儿到白发苍苍的老者，它的营养元素都是非常符合人体需求的。可是近几年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到羊奶。 中国陕西富平就是受到全球消费者一致认可的羊奶产地。这几年当地的代表瑞麟羊奶粉在广播做推广活动，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3折，89块钱一盒。 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注意了，春季大好的养生机会，咱订购3盒就送大家保温的紫砂养生杯1个。这个杯子啊数量极其有限，电话真的要靠您抢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等于说这3盒羊奶连喝45天，再加一个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一起才花267块钱，简直是太超值了。电话再次提醒大家，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说实话，近几年羊奶的需求量在增长，供不应求，导致羊奶的成本一直也是涨涨涨。 是， 那瑞麟羊奶是严格按照8公斤纯奶提纯1公斤干粉的标准生产的，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不添加增香剂、增稠剂，满满的全是营养。 对， 所以本次89块钱一盒已经是原价258元一盒的3折了，而且订购3盒才267块钱就免费赠送紫砂养生杯，这是仅此一次的超大活动，您一定要把握得住。5510的朋友说，我从来不吃保健品，但我坚持每天喝杯羊奶，睡得着，吃得下，身体棒棒的。今天呢就是冲着杯子来囤货的。吴阿姨说，这一到春天啊，这嗓子就不太舒服，喜欢喝羊奶。还有1719的朋友说，每天喝杯羊奶已经成为习惯了，吸收非常的好。5269的朋友说，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女儿要请假照顾我，半个月没上班，这才知道我身体健康才是对女儿的支持啊。 是的啊，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支持，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爸爸妈妈们都能照顾好自己。89块钱不是大钱，喝上半个月的羊奶，3盒267，能喝上45天，每天才几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家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有声剧《雅舍》，作者玄色，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1:30，敬请收听。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 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